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晚上的18点到18点45分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我们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 没错，参与的方式、观看的方式多多，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既然说咱们这几天我和曼宁一直在盘点我们的歌曲，盘点了我们的这个方言歌曲，盘点了一些比较萌的歌曲哈， 还有前奏好听的歌曲。 对，那么今天我们盘点的这个歌曲其实和方言歌曲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这个歌啊，我觉得这种类型的歌啊也是大家可能说比较有感情的一类歌了。 代表了一个地方的特色 、对，以及情感吧。我们今天的这期主题啊，希望大家好好的听好了，是我们的城市民谣。说起这个城市民谣，我觉得曼宁有必要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下。 曼宁感觉是专家哈，那就给大家说说吧。其实城市民谣它是在中国哈，是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诞生出的一种新的民谣流派。 是的， 其实呢，怎么说呢？我们一听城市民谣，城市里面不都是钢筋水泥混凝土吗？为什么就会有这种民谣呢？ 会有这么美妙的声音。 对，其实我觉得越是城市，越是喧嚣的城市，越需要民谣，因为它就是需要这种安静的、舒缓的，然后让人放松心情的小角落吧。 对，其实说起城市民谣，大家一定不陌生，因为我们举几个例子，大家就会知道，发现像什么《康定情歌》啊、《南泥湾》啊，以及外文歌曲像《乌兰巴托之夜》《加州旅馆》等等，这些 都 被称为 城市民谣。 对。都是在这个范畴之内。我不知道这首歌算不算民谣，但是我确定它确实代表了城市， 没错， 一个省，就是请到天涯海角来。说到这儿，很多的这个阿姨们哈、叔叔们可能就比较熟悉了哈。 请到天涯海角， 对， 很耳熟。这个 我的同龄人应该也听过，对，请到天涯海角来。 哎，你唱我就知道了。 这里四季春常在。 这个是唱了，应该是南方的一个城市吧？天涯 海 角，海 南岛， 海 南岛，对对对。因为当时啊，这个歌曲一经推出之后啊，也是受到了这个全国人民的喜爱，也是在84年登上了央视的春晚，并且这首歌呢确实为海南岛的整个的旅游带来了非常大的收益。 从此以后大家都知道了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对，声名鹊起，而且这首歌的确为海南的旅游 GDP 带来了很大的贡献，甚至海南航空现在好像都在放这首歌。 还在放这首歌。 对，所以这首歌对于一个城市的影响 有多经典。 对，那么说起这首歌，我觉得现在有一首歌大家一定也不陌生，也是为整个城市的这个旅游啊，包括整个城市的文化和情感，都是带来很大的贡献，那就是成都。 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要不然我们俩给他唱吧。我们都不放音乐了。 对，那可不行，我们今天唱吧红人都是大有来头，都唱得非常好听。那么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那就是 先 声 夺人。 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 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我是曼宁。 嗯，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讨论的话题就叫做 城 市民 谣。 我们刚才已经开了个头说，之前我们听到的城市民谣和最近比较火的城市民谣， 嗯， 那么还有一些歌啊，我觉得也是适合在这种天气听吧，因为秋天已经到了，就是既是城市民谣又有秋天的氛围，我觉得会特别棒。 比如说， 嗯，咱们的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于李志，也是一位民谣歌手里面的非常棒的一位这个优秀的代表者啊。 嗯、 他的《定西》也是非常有风情， 啊、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我们来听一下。 他们看上去好像都挺开心，你能不能抽空替我去一个地方？据说每个人都擅长给别人答案，如果你想知道关于他的其他事情，我也不会给你刘坤的电话号码。我想和你一样臭不要脸，表情都挂在脸上，穿什么吃什么玩什么都可以，今天爱他明天恨他也可以。 我们可以听到，这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民谣歌手李志的一首代表作，他也出过了三张专辑，分别是《南京南京》《你好郑州》和《定西》。这三张专辑其实都是多多少少和一座城市有关系。 嗯 嗯，所以说这也是李志在创作的过程中的一个灵感吧，可能是生活在这个城市有一些感触，或者说有一些情感，通过歌曲、通过歌声的方式进行展现。 没错。 嗯。这是一个非常有味道的歌曲哈，我觉得这首歌的确能给我们带来那种就是理智啊，就是那种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那种发自内心的感受。 对，在城市之间游走哈、 嗯 啊，然后发出自己的声音， 嗯， 就是又漂泊，但是心又很安定的那种感觉。哎，我其实是很喜欢的。 对， 我刚才看到我们在这个火星直播上，哇，我们节目刚刚。在我刚才看的是开播了刚刚6分钟的时候，已经收到了好多的小礼物。 我和曼宁都数不过来了。 对对对，你看叶子送上了好多的小火星，还有湘南宁冷酷用尽全力在笑也送上了小火星，谢谢你们。为什么今天哎这么受欢迎呢？是因为我们俩受欢迎，还是因为民谣受欢迎啊？我 觉得肯定都有这个原因， 对对对，各占一半吧。 对，也可能咱们俩稍微的占多数一点，每次都稍微的夸捧一下自己啊。 哎， 嗯，好，刚刚我们今天是聊到了今天的第一首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于李志的《定西》，那么接下来我们推荐的第二首歌曲啊，就感觉风格完全不一样，而且描述的这个地点啊，不再是国内了，已经奔向了国际。 哇， 这首歌很多朋友听过。 嗯， 对，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歌曲是来自于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我们首先来欣赏一下。听到这熟悉的旋律啊，就感觉又回到了几年 前，回到了童年。 是的， 几年前，真的吗？ 对。 这首歌相信很多的90后80后都太熟悉了哈， 歌词真的是完全不用回想脱口而出， 是的、而且刚我就相信很多朋友当时听见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一种想去布拉格广场想去看一下的冲动， 没错，从此就觉得哎呀这个就像童话里头的城市一样， 对， 很喜欢， 而且当年是双 J、双 J 合作的、 也 多难得， 哎呀 佳话了、对，所以说今天提到了这两首歌，一个是国内，一个是国际， 国 两首城市民谣，也第二首其实不算民谣了哈，就是两个城市的歌曲， 但它是代表一个城市的、 对，两首歌曲迅速让我们吸引到了那个城市的氛围里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第二个环节，那就是魔音兽来继续感受一下 城市 民 谣 的独特魅力。 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大家呢同时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面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 对， 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也可以进行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 刚说完这个互动啊，相信我觉得还是在看看我们朋友们怎么跟我们留言了哈，说了一些什么话，送了一些什么礼物呢。 哇，你看这个，哎，专业场控嘉哥、弘毅还有冷酷都送上了他们的小火星、谢谢你们，还有很多都关注了主播，欢迎你们经常来看我们的活力982的直播。 对，我相信今天很多朋友可能是觉得沉浸在这个音乐的欣赏过程中无法自拔了哈，赶紧聊会儿天啊，咱们继续聊一聊，聊一聊那些有关于城市民谣的那些事儿。当然各位如果您想啊，在我们的节目中演唱您的歌曲的话，也可以发送您的简历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音乐的录音这个录音带啊，一些小 demo， 报名， 对，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全拼@163.com， 我们都能收到大家的信息，也欢迎各位多多的加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我们歌手的行列中来。刚刚我 们 说了，进入到魔音兽，我们继续聊一下这个城市民谣。我觉得就今天的唱吧红人们又是跃跃欲试，又必须要展现了哈。 各显身手，我感觉我刚才看到了这个歌单，觉得哇，这些 非常的丰富， 对对对，很期待，很想听。 对，今天的第一位啊，我们的这个唱吧红人来自于歌手乐球啊、还是月球，应该是月球吧哈，歌手月球，他的这首歌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成都啊、这首歌的翻唱，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因为有他自己的独特的特点。那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我觉得是这一两年里面应该是 特别火的一首城市， 大街小巷都在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而且今年我去到了成都，然后也是因为这首歌的吸引吧。 真的呀？ 对，哇，就是在你在那个城市里面唱这首歌和在不在这个成都里面唱歌，我觉得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要走在它的宽窄巷子里面听这首歌的时候， 吃着串串，我学的不像。 哎，还蛮像的，蛮像的。 还有火锅。 但你吃完拉肚子了吗？啊，希望你 没 有啊。 来，开唱了。 不知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知你的温柔。雨露还要走多久？你拽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好的，刚刚大家欣赏到的是来自于唱吧红人歌手月球演唱的《成都》啊，这首歌大家真的是一点都不陌生，而且相信很多朋友其实对成都也很了解。 没错， 对，这首歌其实是赵雷也是去到了成都之后有感而发写出的。 是不是碰到了一个四川的妹子？ 四川的姑娘非常的漂亮哈，也是说这个赵雷也在后面的采访说，这是啊，他把成都当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这也是他写给成都 的 一首情歌。对，也是献给一首城市的一首歌，而且这首歌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从哪个层面来看吧，无论是说带动了当地的旅游，或者说怎么着的，亦或者说增加了大家对成都的了解和深入的这个感情，我觉得都是一种帮助吧。其实城市民谣会有这种功能。对，那这首歌呢，其实是那种怎么说，就是缓缓而来的那种，像水流一般的那种。 没错，而且这个我们的这个唱吧红人他唱的有一种浅吟低唱的感觉， 对，非常的抒情， 很 安静。对，那么第二位我们唱吧红人何谢带来的这首歌呢，我觉得是偏向于小清新版的。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我们来自于这个唱吧红人的第二位歌手何谢带来的《旅 行的 意 义》。 看到也是一个帅哥啊。这首歌也是来自于台湾的歌手陈绮贞的第二张单曲，这首歌曲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欢迎。那么究竟这首歌曲会带来怎么样不一样的演绎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你用心挑选纪念，你搜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你拥抱热情的岛屿，你埋葬记忆的土耳其，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分心，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刚刚您欣赏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歌手带来的第二首歌曲哈，就是我们的这个旅行的意义 和 谢。 旅行的意义， 对，这首歌其实是陈绮贞还没在去过很多地方之前写的，都是写的是关于旅行的一些畅想、一些憧憬和一些想法。 对对对，他的一种向往。 对，所以说这首歌吧，我觉得心中不是像我们旅行过之后那种特别的肆意的畅快，而是有一种就是小小的期待、 旅行前的憧憬和幻想。 对，所以说两位歌手啊颜值都很高，那么唱的歌呢也都是属于那种淡淡的、有点安静的那种安静美男子的演唱方法哈。所以各位，您究竟支持一号还是二号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火星直播平台以及在我们的九八二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上进行支持、进行投票，我们都能看到您究竟支持谁，好不好？刚刚是两位颜值俱佳的小哥哥，那么接下来第三位歌手唱的这首歌曲，我觉得大家依然非常非常的熟悉。这首歌曲来自于这个 杨 千 嬅， 对，小城大事，这跟王力宏的那个大城 小 事正好相反。对，那么这位歌手呢，也是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叫潘潘，哎呀，我就不知道这么念对不对啊，轻拍砖。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于杨千嬅的《小 城 大 事》， 看看他究竟唱的如何呢？感觉有点像高圆圆啊。 哇， 大眼睛美女。 再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如果看到了这个美女，肯定特别想听歌。 对，所以说大家只听声音不看这个直播有点可惜啊。 看破爱这个字，自你患上失忆，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只因当失忆症发作加深，没记住我，但却另有更深默默。像狐狸精般，并未允许我步近。无回忆的余生，忘掉往日情人，却又记住移情别爱的命运。无回忆的男人，就当偷鸭与瞒骗，好怕我不过分。吻下来灌窗去，这吻别似覆水，再 在这个火星直播上面可以看到，哇，这个喵了个咪送了一个小花花，还有一个薰衣草小熊，还有红毅送了好多，哇，这是什么呀？棉花糖、小花花，哇！今天我们的这个火星直播特别的热闹，刷了好多小礼物，谢谢各位。 今天大家都在安静的欣赏我们的歌曲，实在是特别的好听。而且一般城市民谣来说呢，就是整个的节奏包括它的旋律都是偏向于安静和舒缓的，所以说可能今天大家还没有暂时的嗨起来，热身活动还没进行到位， 还没开始 大家的这个礼物的这个热情非常的高涨，希望大家多多的继续支持我们今天的唱吧红人们。那么究竟刚才已经有三位歌手已经演唱完了，你究竟支持谁呢？一号、二号还是三号？究竟是这个成都旅行的意义，还是小城大事呢？欢迎各位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以及我们的酒吧魔力工厂上进行选择，您究竟支持谁，用通过投票数字的方式来告诉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今天的第四位歌手的演唱了啊，这个马克。 第四位歌手他他唱这首歌其实我之前也有听过哈，是新加坡歌手这个蔡淳佳的演唱的一首歌。 是 好像这个歌曲是《流星花园》的插曲吧，叫做《陪我看日出》。 是的，我觉得这首歌曲可能有些朋友也并不陌生，咱们先来听听他的翻唱的版本，究竟是哪种风格、哪种类型呢？其实呢，我觉得就是现在今天的这些翻唱嘛，我觉得听起来都是给人一种特别舒服的感觉， 安安静静的。 对，就坐在这个城市的角落里啊，这个喝着茶，享受着这个阳光， 尤其今天北京呢还有一点小雨， 对， 感觉也蛮好的。 对， 下了节目我们去淋雨吧。 好 雨的细细是回家的小路，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脚下边保存着昨天的温度，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雨下了走好路，这句话我记住，风再大吹不走出岁月更清楚，像一个人闪着泪光的幸福，又回到我离开家的脚步，你送着我蓝天燕子在飞舞，雨下了走 我们听到的第四首歌依然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马克带来的《陪我看日出》。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在哪个城市好像听到都依然非常的有感觉和氛围。 嗯，尤其是在这个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啊， 对， 就看着天边的这个慢慢慢慢亮起来了， 对， 然后你在我旁边在陪我看日出，哇，这感觉特别好。 哪怕说两个人互相不说话，彼此安安静静的陪伴，也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美好。所以说这也是属于城市民谣的一种独特的魅力吧，我觉得也是那种就是不需要太多言语，不需要过多华丽的台词和过多华丽的歌词，但是依然旋律能够走进你到心里，然后情绪依然能够 听到你的脑子里。他就是静静的唱，但是他就是能抓住你的心，这就是歌手还有民谣它的魅力。 对，今天的四位我们的唱吧红人，每个唱的都很棒啊，唱的歌也都是城市民谣，而且颜值俱佳。那么究竟您支持谁呢？我们继续在投票哈，一号、二号、三号、四号，您究竟支持谁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火星直播以及在我们的酒吧二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上进行投票。 嗯， 曼宁现在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大家投票怎么样？ 曼宁现在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投票。 今天大家都是好， 大家都是在送小礼物哎。 对，今天大家好像都是就是沉浸在这个歌曲里面无法自拔哈。 而且我觉得可能也分不出胜负吧，大家唱的都很有情感，所以那就都送小礼物吧。 每个都很棒啊，每个都赢了。但是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这支 MV 啊，我觉得也是可以说是这个城市民谣里面的，也可以说是民谣，也可以说是 摇滚 了。对对对，也是一个很多很多人都会唱的一首歌，我觉得今天放在这里非常的合适。 没错，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来自于郑钧的回到拉萨。这画面迅速把我们拉到了就是这个青藏高原那里，是不是？ 哇，他扛着一把吉他， 对，就是 太有范儿了。 这个 MV 有些年头了，但是传唱度依然很高，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 而且现在看也是很好看的。 对，刚刚大家欣赏到的是一首来自于郑钧的《回到拉萨》，这首歌也是非常的有郑钧摇滚的那种特色吧，就是感觉 有代表性的一首歌， 特别是他年轻的时候那种，我觉得就是很就是像流浪的诗人一样，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比较淳朴，又有一点那种浪漫的情怀在里面。 对，这里面的歌词也是 太这个受到我们的这个记忆的这个深重了， 嗯、 对不对、 嗯？ 而且这首歌现在我们很多喜欢摇滚的朋友还依然在疯狂的传唱着。 没错、 嗯、 ，KTV 里面经常会听到隔壁就在唱这首歌， 嚎着哈， 对， 使劲扯着嗓子嚎。 嗯， 好，今天我们的第二板块魔音秀呢，到这里已经我觉得介绍的已经非常的充实了，因为 嗯， 我们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不仅在这个这个国内，还在国外，去到了各个地方，感受到了每个地方不一样的风土人情。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有故事的好同学，来进一步了解一下城市民谣背后的那些我们不太清楚的故事。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嗯，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讨论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来自于这个城市民谣。我们刚刚听到了几首啊，艺民谣艺或者是这个摇滚的一些有关于城市的一些歌曲哈、啊 嗯， 每个都是感觉非常的有味儿，特别有味道哈、啊。 没错， 对。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有故事的好同学里面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不仅好听啊，这个歌手大家都很喜欢，都很支持。同样，这首歌背后呢，也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故事。那么这首歌呢，就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 《富士山》。 没错，又是熟悉的旋律，每一次听到之后 就 感觉对有故事啊。 嗯 嗯，就这首歌是林夕啊在1995年去到日本旅行的经历而改编的。 哇， 拦路雨偏似雪花，饮泣的你冻吗？这风褛我给你磨到有襟花，连掉了织也不怕，怎么始终牵挂？苦心选中今天想车你回家，原谅我不再送花，伤口应要结疤，花瓣铺满心里坟场才害怕。如若你非我不嫁，彼此终必火化，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价。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情人节不要说穿。 这首歌我们刚刚提到了，说是林夕写给陈奕迅的一首歌曲。林夕曾经说过、说他见过最美的一幅景象，就是说有一年一个人去到了日本，看到了富士山，富士山上下起了雪，然后在东京的这个铁塔上看到的这幅场景、觉得是一辈子难以忘怀的一幅场景。 没错，这首歌呢、是写分手分手很多年之后，两个人再次相遇的时候，回忆当年那个时候的情感哈，顺便哈劝这个女主角哈忘记前缘的那些故事。所以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写了一个有故事的歌。 而且林夕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其实你喜欢一个人就像喜欢富士山一样，你可以看到它，但是不能搬走它。你有什么方法可以移动一座富士山呢？回答是你只有自己走过去。 哇， 爱情也是如此，逛过就已经足够了。 逛过就已经足够。 对，我觉得这种淡淡的伤感的确是很多朋友可能经历过的一种经历吧。所以说再次听到这首歌《富士山下》的时候，就格外的有触动。 没错。 所以说一座山啊，一条河流啊，一座城市， 其实也是跟我们某一个情绪或某一个记忆有着丝丝毫毫的联系、 嗯、 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能都会想到这个城市这个人吧。 没错。 嗯，我觉得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很多很多，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歌曲，而且我觉得在这个环节，我觉得我们俩也要聊聊我们觉得有故事的那些私房歌单，又来推荐私房歌了哈。 没错，到了这个环节。今天啊，我特别喜欢听民谣，所以我一定要先给大家推荐我喜欢的这些民谣歌曲哈。 嗯， 一首是陈鸿宇的《理想三旬》，我觉得他很有那种城市气息哈。 我唱过这首歌，在新歌声。对， 你看，雨后有车驶来，时光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这就是唱城市里面的这个恋爱的感觉嘛。 没错、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首歌，也推荐给大家。 陈鸿宇。那么我推荐的这两首歌呢，就是跟咱们俩有关系。 哇，跟我没有关系、啊、 是的，我先说关于跟你有关系的吧。 嗯， 就是曼宁家是在这个陕西跟内蒙交界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当地的一个民谣歌手，也是城市民谣的一个代表人啊，叫马飞。他写过一首歌叫做《长安县》，也是描写这个西安的一些场景。 长安县， 唱我不是特别擅长，我给大家念念这个歌词哈。 好， 这个。骑着车来到长安县，来上一个大碗的油泼面。长安县那些年都没变。啊，对，这就非常、 这个、 我念的不是特别标准， 土是真够土的， 就是感觉像那个长安县啊，西安市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美好的记忆。那么刚刚说完这个曼宁的家乡，再说说我的家乡。 嗯， 啊，我是来自于山东聊城，我们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很多朋友听过民谣就会知道 他。哎，这个我知道，山东是吧？就叫山东， 就叫赵赵、嗯、赵赵唱的这首歌叫《山东》，他也说过说山东的风吹干了泥土，有多久的沧桑我看不清楚，那漂泊的人去哪儿了？向北的一千里路，家里的那扇窗在暮色里孤独。所以说这些歌手都是说有了在这个家乡生活的这个经历，有了那份情感之后再去写这首歌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怎么写得这么好， 引起你的共鸣了吗？ 当然了。 哇， 嗯，现在离家也稍微的远一点，但是觉得每次想到家里的就感觉很满足吧。 要听听这首歌。 嗯，对对对。 嗯，其实还有一首歌呢我也比较喜欢的，就是哎，谢春花的《借我》。 啊， 还是要给大家唱一下啊。 对， 借我十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好了，就唱一句吧。 啊，今天这个今天歌瘾上来了， 唱到停不下来。 每次一聊就必须唱一首。我觉得还有一首歌，就是生活在北京的很多的朋友一定不陌生，那就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一个人的北京》。 哇，这首歌确实也非常的好听， 能够触动人。对，也是像之前汪峰写过《北京北京》，那么好妹妹的这首歌呢，我觉得不像 另外一种风格，《 北京北京》不是那种风格的了，而是 静静的缓缓的 安静的。对，那种就是虽然有压力，但是我们通过一种舒缓的方式进行表达，我觉得也是别有风情吧。 对， 嗯，那么其他的像一些歌单，我们刚刚听到了今天来自于赵雷的《成都》，还有像低苦爱的《兰州兰州》，还有钟立峰的《武汉这些天一直在下雨》，以及李志的《你离开了北京 从 此没人 和 我 说 话》。 哎，你离开了南京。 哦，说错了啊，心心念念都是北京啊，说错了啊。嗯，那么今天的这些歌呢，我相信大家都是可以回头去搜一搜，去听一听，因为这些歌曲的确都代表了一首不同的一个城市的旋律。 嗯，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推荐也相信会得到大家的喜欢吧，希望这样。 嗯，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就聊到这儿了，你后面即将收听到的是 FM982 的今晚游戏，同时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拜拜。 好的，明天见啦，拜拜。嗯，只是。 叫我爱。这个尽头，我也想再往前走，只是没